每一次突然的倾盆大雨，别人等人间，我在等雨停。也许初恋路人都很诧异，为何不找个人一起躲雨。每一段青春的美好回忆，动人的事情次次都为你，也曾幻想你会偷偷剥离，可你只留给我浮光掠影。 第一个让我心动的是你，第一个让我心伤的是你，第一个牵我走情路的是你，即使孤独也要走下去。第一个让我心碎的是你，第一个让我心碎的是你，今后在路上跟我的不是你，即使孤独也要走下去。 回忆，动人的事情次次都为你，也曾幻想你会偷偷剥离，可你只留给我浮光掠影。 第一个让我心动的是你，让我心伤的是你，第一个牵我走情路的是你，即使孤独也要走下去。第一个让我心碎的是你，第一个让我心碎的是你，今后在路上跟我的不是你，即使孤独也要走下去。第一个让我心动的是你，更让我心伤的是你，第一个牵我走情路的是你，即使孤独也要走下去。第一个让我心动的是你，第一个让我心伤的是你，第一个牵我走情路的是你，即使孤独也要走下去。我不是在等你，只是在等被你遗失的自由。